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38集。申涛走到了边南身边，在打开他手上的锁的同时，边南听到了有脚步声音往胡同口那边快步走了过去，手一松开，他就狠狠地把脑袋上的袋子一扯，看到一个人影在胡同口一晃，拐出去了。他回头看了看站在自己身边的人，申涛和另一个他不知道叫什么的，他俩总跟秋意在一块 儿。秋意呢？ 说了他没来。 我靠，你航运是不是开了个神经病表演专业啊？ 边南骂了一句，也没跟申涛多说，扭头往胡同口追了出去。秋意跑得还挺快，看来腿虽然还不敢踢人，但跑步没什么问题了，就这一会儿已经跑得没影了。边南站在街边，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追，愣了几秒，他掏出手机，正要拨秋意的号码时，一辆自行车从路那边冲了过来。从边南跟前经过时，路灯下的荧光绿依然那么鲜艳夺目。边南指着他，都不知道该骂还是该冲过去了。 你！ 秋意没停，车向前飞快地窜了出去。他回过头看着边南，勾了勾嘴角，转回头蹬了两下车，消失在路那头。边南拎着几袋子吃的回到宿舍的时候，万飞正准备换衣服，看到他回来，万飞把衣服扔到床上跑过来。 我靠，怎么这么久啊？我以为你被抓了，正打算去。哎，你身上什么味儿啊？ 来，我去洗个澡。 不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 闭嘴啊，有事我抽你。 边南在澡房里闻了闻自己的衣服，也不知道是鸡饲料还是猪饲料的味儿。他把衣服扔到一边，打开了喷头，哗哗的兜头冲着水。身上被揍过的地方让凉水一激，都像是刚回过神来似的，开始隐隐作痛，没到打架被揍的份上，但也跟从楼梯上滚下去差不多了。边南小声骂了一句，摸了摸屁股上被踹了一脚的位置，估计这块得轻了。骂完了，他又觉得有点想笑，撑着墙乐了半天。其实他知道秋意会来找他麻烦，秋意这人记不记仇不说，如果不打算找他麻烦就不会说出来，说了肯定就会做。偏南啧了一声，只是打从第一次他跟秋意说了想找回来吗，我等你那句话开始，他就设想过秋意找他麻烦的各种场面和应对方式。虽然套个麻袋也是边南自己说过的，但万万没想到秋意会真来这一招。 幼稚。 边南挤了一大坨沐浴液到身上，狠狠一通搓。也不知道申涛对于他们老大用这种逗你玩的方式来报复体校的仇家作何感想。边南裹着一身泡沫站在喷头下冲着，想到明天去吃蛋炒饭， 揍人一顿，末了来句请你吃蛋炒饭，这事也就秋意干得出来了。 边南洗完澡光着膀子回到宿舍的时候，万飞已经吃完了，把他那份酸辣粉放到了饭盒里。边南把胳膊伸到万飞鼻子跟前， 哎，闻闻还有味吗？ 好香，嘿嘿，香喷喷的。 你没事吧？背上怎么青了？ 摔的。摔了？你这是让人过肩摔了吧？你到底碰上谁了？ 谁有本事过肩摔我？来，你过一个试试。 我摔不了你，不表示别人也摔不了你。不说拉倒，我能猜到。 边南没理他，坐下拿了叉子开始吃酸辣粉。吃完了，拿着饭盒去洗的时候，万飞跟了出来。边南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干嘛？”“ 是秋意吧？我就知道是他。航运敢这么赌你的，那就只有秋意了。”“ 我又不是潘一峰，有什么不敢赌的？”“ 潘大脸那是野狗，不扎堆不敢出门。你是独狼，惹急眼了能拼命。”“哎，不过秋意好像揍得不太认真啊，是为上回那事吗？”“ 有没有常识了？狼也是群体行动的。”“ 我问你话呢，哎，是不是哥们儿了？”“ 嗯，是他。”“ 这算是找回来了，这回两清了。”“ 嗯。”“ 哎，又少了一个对头喽，没劲呐。”“ 有病打120。” 被秋意揍过的地方没有伤筋动骨。但第二天边南起床的时候，还是感觉跟一个月没训练冷不丁跑了个10公里似的。对着镜子看了看，背上屁股上都有青紫。他叹了口气，比起秋意那条腿来，这点伤就这么着了吧。没伤在脸上他就忍了。下午训练完了，他把从家里拿的2罐茶叶塞进包里，翻墙出了学校。头天挨顿揍，第二天背着2罐上好的茶叶上人家家里去吃饭。这种事儿简直好几言都难尽。他本来想给秋意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儿，但他们训练完这个时间，航运那边早就下课了，秋意估计已经回家了。他打了个车直接去了秋意家，刚进胡同口就听到了秋燕的喊声，从他家院子门口一边喊一边冲着跑了过来。“ 大虎子，大虎子。”“ 哎。” 边南赶紧扎了个马步，张开胳膊等着。秋燕跟颗小炮弹似的撞进了他怀里，要不是边南已经有准备，肯定得让他撞个屁墩儿。边南抱起他，在他脑袋上用力揉了揉。“ 撞得疼不疼啊？”“你还真是……”“ 不疼。”“ 想我了没？”“ 想，可想了。”“ 我也想死你了。”“嗯。” 边南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秋燕笑得脆响的。进了秋一家院子，边南把秋燕放到地上，厨房里开着灯，不过没见到秋意。“ 哥哥，大虎子来了。”“ 屋里呢。” 秋意的声音从房里传出来。边南进了屋，秋意拿着杯子正要进秋爸爸屋，看到他笑了笑：“ 哟，来了。”“ 嗯。”“叔，我又来蹭饭了。”“ 好，欢迎多多来蹭，我就不招呼你了，今儿有点累。”“ 您歇着，我哪还用招呼啊。” 秋意让秋爸爸吃完药之后回到客厅，边南正从包里把茶叶拿出来放在了桌上。边南看到了秋意有些诧异的眼神，抓抓头指着茶叶：“ 你不是爱喝茶吗？”“ 从家拿的。”“ 啊？”“问我爸要的，他喝不完。”“ 啊，谢谢，不过这也太贵了。”“ 贵吗？哎呀，又不是买的，我爸要拿这个我就拿了。你别说你不要啊。”“ 谢谢，要不是我知道你家情况，这架势还以为你是来提亲的呢。”“ 你滚。”“提谁啊？二宝吗？不过二宝要是个小姑娘，我没准还真等她10年。” 秋燕给边南倒了杯水，然后就跟在边南身边不走了，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测验得了满分， 毛笔字得了一朵小红花，放学的时候摔了一跤，体育课学了打拳，哥哥昨天去跳舞了。边南正想去厨房看看，听到这句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你说什么？你哥去跳舞？ 嗯，去跳舞了。 他还有时间去跳舞？跳什么舞啊？ 就在旁边火柴厂里，上回我们玩车那里好多人呢，有很多阿姨奶奶跳舞的歌我都会唱了。 哎，等等等，阿姨奶奶火柴厂。 嗯，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啊？ 听说你去隔壁火柴厂跟大妈们跳广场舞了。 邱二宝，你怎么什么都跟别人说呢？ 邱燕估计是没听见邱毅的话，继续在院子里很开心的边蹦边唱。 你真去跳了呀？我靠，我肚子都快笑裂了。 嗯，去了。昨天揍完你心情愉快就去活动了一下。 你大爷，你别提这事儿啊，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想抽你，你知道吗？ 秋意勾勾嘴角，突然把手上的刀掉了个头，用刀把在他背上敲了一下。 哼，还疼吗？ 我靠，轻点儿，能不疼吗？他妈都轻了。 真的吗？谁干的？我替你出气。 演得好，演，演，继续演，争取明年二月拿个影帝啊！ 有药，吃完饭搓搓吧。 够不着， 我给你搓。 秋意做的蛋炒饭还是那么绝色。边南和秋燕一人端了一盘，坐在葡萄架下的桌子旁边。闻到蛋炒饭香味的时候，边南的肚子狠狠地哼哼了一声。边南吃了一口饭，抬头看着头顶密密实实的葡萄叶子，没看到结葡萄。 葡萄什么时候能有啊？ 暑假过后。喝啤酒吗？ 不喝。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酒量，喝完了不定被你怎么损呢。不喝。 秋意笑笑，进屋拿了瓶啤酒出来，用牙把瓶盖咬掉放在了桌上。秋燕趴在桌上问， 我喝一口行吗？ 嗯。 啊，好冰啊。 你让二宝喝酒？ 偶尔一口也不总喝，他喝一瓶也没问题，比你强。 我靠，这是遗传吧。我爸妈酒量都不行，我爸碰上要喝酒的局都带着酒保去的。 那我也不行，我白酒就三两的量。 三两？这不可能，就看你咬开瓶盖那个轻松熟练的样子就不可能。 我哥哥喝醉了会唱歌。 啊，真的？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 如果你喜欢大宝、二宝、大虎子，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